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宁奇。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8度，最高气温26度，东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小雨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8到28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8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大兴丰台在18到26度，海淀在17到25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天池在17到25度，上方山石可以用一些小妙招来解决这些小麻烦，比如我们可以在扫把上套上垃圾袋，就是装垃圾普通垃圾的袋子即可，俗称呢塑料袋，在扫地时呢套上进行清扫，这个原理是利用静电的作用，清扫时头发会乖乖的吸附在垃圾袋上，清扫后呢只需要把沾满头发的垃圾袋拿下来即可，是不是很简单实用呢？老舍先生说过，北平之秋便是人间天堂，而就在上周呢，似乎是一夜之间秋意便弥漫了京城，天高云淡，晴朗天气夹杂着一些些凉意，让人不由得感叹天凉好个秋。如果说夏天的北京是大火炉的话，秋天的北京就是天堂了，很快浓荫碧绿的北京就变成五彩的颜色了，红是西山的红叶，一夜之秋，北京人对秋天的认识就是来自西山的红叶还有金色，当满街的银杏与紫禁城的金色一样的时候，北京的秋天就来了，甚至是北京城里任意一条大街，任意一条胡同都被金色笼罩着。有空就放下手机，多出去走走，感受这北平的秋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。中秋节到了，要记得好东西要跟家人一起分享。中秋节上天猫、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叉 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。处女座施工标准，极致的工艺技术。 地址：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XPEL 旗舰店，电话153-1317-5888，153-1317-5888。 今天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赵传，你过得还好吗？2018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，9月15号北京工人体育馆，我们不见不散。 初心不改，纯粹依旧。9月30号，张韶涵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，与 Angela 相约北京凯迪拉克中心，共同见证一场青春与音乐的旅程。抢票热线10103721。 快乐遥远会近。 人，快乐犹如会近，总会找到想找那人，总会找到所想要的心，请将看美丽的心，将快乐来相分，为何自

只有冷风陪我流浪，我怕我的思念游不过这片海洋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是太昂贵的誓言，我握不住也看不见，最后随着浪涛消失不见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就已足够，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欠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别对我说这浪涛消失不见，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就已足够，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欠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你爱过我就已足够，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欠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 我们使用的语言能够直接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，还有研究说使用负面词汇会刺激情绪化的大脑杏仁核，而使用正面的词汇能够启动理性的前额叶皮层。多用好词好句对身体有好处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新奇，所以有空审视自己的口头禅和日常表达吧，揪出那些负面的、抱怨的、惹人的，用积极正面的词语替换一下，会改变我们的关系质量、思考方式和身体健康。